水还看见你，记忆的符号，任意的跳跃，你离开了，就剩下我自己。爱又在扩散，不想再被捆绑，放弃隐藏，只想到你身旁。那天你车站。陪着我入睡，爱跟你作对，总说你不对，等到枯萎才懂得你的美，雨里每一角都是你记号，现在知道你是我的依靠。爱又在扩散，不想再被捆绑，放弃隐藏，只想到你身